据南朝鲜媒体报道，南朝鲜的全南大学518研究所19号公开了于1980年5月28号拟写的警戒状况日志。通过日志，1980年5月，在美国的积极帮助下镇压光州人民起义的时候，美帝国主义侵略军直升机向市民进行机关枪射击，造成许多人伤亡的野蛮行为得到了证实。